松，欢笑里人群中别以为寂寞就不浓，爱在身上穿了又脱，雨在心上来了又走，心情忽明忽暗，心跳忽狂忽慢，爱情坚持绝不伪装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